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华晨金杯旗下全新 MPV 金杯 F50 今日正式上市，新车搭载 1.5 升和 1.6 升加 5MT 动力组合，根据商用、家用、侧重的不同，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区间为5.99万元到8.09万元。新车的轴距为2860毫米，车身右侧配有单侧滑门。金杯 F50 采用了与中华 H3、中华 V3 相同的轿车化平台打造，驱动形式为前置前驱。金杯 F50 前悬架为麦弗逊独立悬架，宜商版后悬架为钢板弹簧，宜家版后悬架为五连杆非独立悬架。 月前 TNF100 2017北京国际越野跑挑战赛在北京举行，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继2016年之后第二次以官方合作伙伴赞助支持这一赛事，通过提供资金和工作用车确保本次比赛的圆满完成。目前该次挑战赛已经圆满结束，在中国斯巴鲁一直运用自身品牌和产品特质，以切实努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为丰富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通过赞助本次活动，斯巴鲁进一步宣扬和推广了户外健康的生活理念，同时也再次展示了旗下车型凭借其行驶性能、车内空间等方面的优势所能为用户带来的充满活力和激情、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斯巴鲁希望更多人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发现和享受生活乐趣，让人生充满愉悦和激情。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 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嗯， 新车来了，跟大家嘚啵几款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嗯哼，先说老车说说吧。嗯，然后前两天还出去溜达一趟，是吧？嗯，然后去那风景如画、飞沙走石的地方。 那天还好吧？那天还可以，我觉得。 对，第二天就没有飞沙走石了，就艳阳高照了。 嗯，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有这个沙尘暴的天气嘛？ 是是是是。 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风大的时候一定要戴紧帽子啊。嗯，注意这个不要被沙子迷了眼睛什么的。 那个假发千万别吹丢了。 是的。然后骑什么共享单车的时候小心被吹倒，嗯、以及一系列防风措施。啊，老车那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去参加了一个上市的发布会，对吧？ 对，嗯嗯。是华晨金杯的 F50， 正式上市。 之前你好像跟我提过这款车， 这款车在上海车展上我们见到了 啊，说个儿还特别大啊。 对对对，要比我们认识的那款金杯叫格瑞斯吧， 啊， 没有那么大，但是比格瑞斯要更精致一些啊。 哦， 对， 售价是多少呀？ 售价从59,900到80,900。 嗯，我看它还有什么免费是吗？ 对，它是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去下载它的那个扫描它那个二维码之后，嗯、有机会就能把这辆金杯 F50 免费的开回家， 就是送了。 对， 不是使用权， 那不是就直接你开走吧？ 就直接送，只要你有牌。 哎，对， 你扫了吗？ 开走吧。嗯，这个我们就把资源都让给大家吧，我就不去扫了。 啊，哈哈，这么高风亮节啊？ 那肯定 是怕不中吧？ 反正也中不了。 来，咱们说说这车吧。啊，我看这车挺大个的啊，2.86米的轴距。然后4.7米长， 对对对， 哦，七座版是吗？ 对，这个车其实还是宜商宜家，它是在外观跟内饰上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打磨之后呢，你就看上去，哎，这个车确实，你不觉得这个车从侧面看上去有点像华颂7的味道和影子吗？ 嗯嗯嗯， 反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MPV 的一个造型， 对 对吧？ 对。嗯，这个车其实你看啊，它只有1.5升跟1.6升的两款发动机，从动力上它没有采用那种像华颂7上的2.0T 的那个发动机， 嗯， 所以也是在市场考虑的一个高低组合。嗯，这个车当时在现场发布会上也是厂家煞费苦心安排了一个类似于叫现场版的舞台剧。 哦， 怎么讲呢？它是为了突出这车的重点，宜商宜家。 嗯， 它把这个商用跟家用。找到了两个结合点，请了几个演员在舞台上给大家演绎了一下这个金杯 F50 的这个在宜商跟宜家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哦，就是日常使用当中可能遇到情景。 哎，对。 不过说实话，看起来挺奇怪的。一般来说，现在都是放一个1.6升自然吸气，再放一个1.5T 或者1.3T。 有可能是 人。 对， 他这回两款车型挨的都比较近。1.5升跟1.6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还都是手动， 没有自动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在一些区隔上，比如说排放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售卖区域上，是不是要分开啊？因为有的可能，比如说1.6升发动机，它可能是用的比较老的那款发动机，然后1.5的可能是排放要求更高、标准更高的， 嗯， 所以它可能在北上广深这样的， 比如国企 的， 嗯， 是吧？ 嗯，这也有可能。其实 F50 它跟中华的 H3 和 V3 都是一个平台打造的。 嗯 啊，这个其实从这点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它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这种定价策略和市场的一个分布战略。 那也其实就是说 H3 跟 V3 来讲的话，还可以把这个轴距给抻长了，是吧？这是 抻长了， 这是中华的 MQB 平台。 对，其实这个车。嗯，其实我觉得啊，看过之后，仔细的看完之后，这车我觉得还是宜商的面更大一些。比如说啊，我们几个经营着一家花店，或者是这 种，你说拿它送货， 我以为是米粉店， 就类似吧。 我觉得拿它送货有点过了吧，因为这里边的这种造型 挺好看的， 就很居家那种造型。 是这样，我是这么觉得，就说这车我在日常，比如说送货啊，我们说送货的途中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如果你的内饰还停留在过去，我们就说的简单一点，说小面 包车， 哎，小面那种风格，就是冷暖风一个卡口，那个， 对，我送货就够用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长途就是日常开车，更应该注重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你就说 给你， 你就说装货的也必须要有舒适性， 那当然了， 看着要舒服要享受是吧？ 啊， 哦， 对，你看它的配置啊，说到这儿咱就看看它的配置，你看它的配置， 蓝牙、8英寸的触控屏、手机互联、倒车影像，这在小面上能有吗？ 你可能老给人往小面上啊，人家轿车平台起来不就是 MPV 吗？你怎么说话呢？就不愿意听你的，你他也不是钢板弹簧的结构，人家也不是正经八百拉货，你非给人往上。 人家有钢板弹簧吧？ 有啊，他怎么不是？你看啊。这个宜商版的后悬架就是钢板弹簧的， 对，人家分的还挺清楚的。 宜家版的后悬挂就是五连杆的， 宜商版更能拉一些，宜家版更能装人一些，是意思吧？ 啊，有选择空间的是吧？ 对 对 对，哦，那太人性化了。我以为这个人轿车平台起来就注重舒适性的，然后你非让人拉。 但是这个车啊，它搭载了那个轮胎尺寸是195，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宽一点？ 对对，与小便相比的话，宽很多了。 节油性好啊！今天新车来了，开始的时候来给大家说了一款宜商宜家的这个小型的 MPV， 也不算小了，中型 MPV, 不算小了， 中型 MPV， 啊，金杯 F50， 然后售价5.99到8.09万元，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那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说别的新车。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然后那个最近有什么事来着？微博送礼品了是吗？ 微博，哎，对，前一段时间猜车 啊， 然后大家就是猜那个明天，不对， 我感觉听众被忽悠了， 光看那小品， 等会儿那谁拍的照片，拍那么大个？ 哪个？ 凯迪拉克？ 你说把车模拍的大是吧？ 我呀， 真厉害，我那小车模鼠标那么大，然后能拍成感觉有笔记本电脑那么大。厉害喽！ 反正大家都多关注这个快车道 FM 啊， 对， 一个是在微博上搜这个名字快车道 FM，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哎， 可以， 我跟您说啊，就是咱们现在仓库已经不放下我们这车的纪念品，已经塞不动了。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你就关注了。我们最近打算把这些东西集体清个仓，处理一下啊。 对，还有4条轮胎， 还有四啊。 对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小征集之类的？ 那几条一起送啊？ 就是问一下大家吧，大家今天在这两天的微信后台，或者说是微博的这个评论区啊之类的，您随便找一个咱们发的微信或者微博的给我们留言啊，都可以。那个，看看您的这个车胎，您想用什么牌的？对吧？您想用什么牌的？您先告诉我们，我们给你找去。 正好碰巧有这个牌子呢。 如果我们这四条胎，哎，跟您说的是一样的，那没准呢，我们心情好的话，跟您那个是吧，数据都匹配一下，哎，没准的胎就送您了。 对，你得说你想要的轮胎什么牌子的，然后 再把您 尺寸 现在这个尺寸规格都告诉我们。 哎， 啊，好吧， 哎，微信、微博都行啊。 怎么是下到那个什么？再加个价格，要不就是下到？ 不用 啊， 不用 是吧？ 不用 啊 ，OK， 挺贵的那胎 啊。那行，谁把油费给包了？ 那个运费自理啊，走物流，走德邦物流， 挺重的啊。来，说回来啊，说新车继续，接下来说，哎，这车 Z360 是吧？ 众泰吧， 众泰 Z360 Z 系列， 我知道 Z60 Z600 哦，对，这 Z600 T700 T700 对， 还有个 Z300，怎么这又出来个杀毒的？ 我相信啊，这个应该是 Z300之后的一个升级版。 哦， 加了，因为 加了六， 它跟的那个相应的一些尺寸是差不多的。 对， 而且你看它打的这个区间是什么？就是跟比如说是，艾瑞泽五，然后长安的那个 悦翔 V7、 宝骏630， 对，像这样的车型都是家用的很紧凑型的一个轿车。 对对对， 而且这个车的轴距要大一些，这个车轴距 2.7米 了。 后来者巨大， 什么样的尺寸呢？轩逸， 啊，没错， 标致408 啊哈， 嗯， 雪铁龙的 CCL， 嗯， 或者说是名图。 差不多 对吧 ？K4， 对对 大家一说这几个车，可能就明白了，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可能要优于一般的咱们所说的那个家用车。 2700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些 原先 B 级车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马自达六才2670嘛， 对 对吧、 啊？吓我一跳，我说2700怎么又摔到霸道了？ 啊， 嗨，不，对不起啊，思维有点跳。轴距是2700， 轴距是2700，然后它的售价是58800到78800。 嚯， 其 实我想说句话，众泰在于轿车的这个生产度上，原创度还是偏高的吧。 我刚想说这句话 啊， 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子的。 哎，我就喜欢你这样。 这还真别说，我这个车还真没看出。 你乍一看是看不出来。 这像这， 你比如说 谁的影 子？荣威的360。 啊，这一说 那连名字都这样，不太合适吧，老板？ 然后包括那个后视镜，这就是奥迪的后视镜 啊， 对吧？ 啊。 然后你包括下面的那个，就是咱们说前脸下面左右雾灯。那个是、 斯柯达的那个 不是斯柯达的，是悦翔的。 他一说斯柯达，老板不高兴了。 哎，不是，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我觉得是不是咱有点那个拼的意思？ 这玩意儿啊，这个设计趋同，我觉得很平常的。现在 啊，就是我其实，在我觉得众泰的轿车，他们的角度还是挺有自己想法，想做一做。我觉得他们 SUV 啊，跟那个轿车是属于两条线在走。 嗯嗯 ，SUV 是 已经是。 已经家喻户晓了， 我无所谓了。 已经是走到哪里哪里都投去目光，还那样就是车展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对， 对对 车展是怎么说？那个众泰的老总去了保时捷的展台， 不是，是保时捷的老总来到了 众泰 展 台， 看到了那辆 SR7 是吧？然后眼神 不是看的是其他的车吧？我记得 就是 这是我们下一款要量产的车。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众泰呢，一直其实他是做内饰出身的，就是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原来陆风是做底盘大梁出身的，所以他的车型的刚性，尤其是越野车的刚性非常好 啊， 就他有这样的传统。 经常。 然后像众泰，他是做内饰出身的，他的内饰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就是他的内饰所用的材料、材质、做工和所谓的这个胶水的这个挥发性。相对来说在同价位比一般的这个自主品牌要好， 嗯， 就是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厂商的该有的水准的。 哦， 所以大家在买这款车的时候，咱们先抛开外观啊、动力啊、配置不说，你光买这套内饰，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这套内饰的话，或者说其实喜欢现在众泰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好做工的话，我觉得就是值的。 那我还得给很多的，就是如果配置了这种无线充电手机的朋友们提个醒，这台车还有个无线手机充电功能。 那应该是选装 充电版， 要不就是高配吧？ 说是新增， 对， 说是增加的这个功能 啊，它是主副驾驶全都是电动调节， 哦，这很少见， 这个 真的 是很 少 见了， 对，这很 少 见 了， 嗯，但是电子手刹现在已经 啊，对啊，还 已经没什么了，我觉得 对对对 是吧？胎压监测也没什么了，嗯， 总的来说是一款配置挺丰富的车型，然后你要是感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吧， 内饰值得一看。 是， 那是值得一看。 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另外一辆新车。等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 嗯， 到谁了？ 艾瑞泽七。 哦，七。 嗯。艾瑞泽七 1.5T 的 CVT 车型， 咱们节目最早的几款试驾车， 艾瑞泽七， 其中有一个艾瑞泽七是吧？ 啊，当时做了一次盲测， 1.6 CVT 是 吧？ 啊哈， 盲测是怎么测？ 就找了一个路人，然后就 把标给盖上， 标都盖上，然后好多人、 哦、看这个车是什么车。 我们大概采访了20多个车主吧，就是很多人没认出来这个车，然后很多人呢都觉得这车品质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个盲测，我们还找了一个在北京的瑞音听众，然后还让他开了一段，然后给他让他给一个这个车型一个评价，他说车还挺好开的， 啊，然后问他多少钱，十多万块钱，所以是这样，当初是这样一个测试啊。嗯， 就是当年艾瑞泽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跟观致刚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品控啊什么的都做得不错。 嗯， 但是啊，种种压力吧，这个确实竞争环境比较险恶， 非常恶劣啊。 对对对，所以这相对来讲的话，挺好的一个品控的一个车，但是现在卖的确实不算特别好。 嗯， 还都是有各种原因的。 对。嗯，综合来说，其实艾瑞泽七的话，现在看不算是惊艳，但是，那么在综合能力上， 我觉得还算耐看吧。我觉得它属于速腾那个感觉的， 哎， 是吧？就是、 哎、你们这么说比较合理，嗯， 就是它不是那种 一看哇漂亮 哇，然后像408似的，看两天之后我、看不出来， 就有点对，就有的车型它是那种头一眼惊艳，之后你再看你就腻了那种感觉。 那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艾瑞泽七不算那个， 应该不是算第一眼美女。 比较说看一看，越看 越还行的那种， 应该是至少我看时间长了应该不讨厌的那种。 嗯，然后说说这辆车吧，咱们说的这回是艾瑞泽7的 1.5T 的一个 CVT 版本，然后这次公布了售价9.69到10.39万元。 嗯 啊，其实 这就比艾瑞泽5要贵了 啊。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那个 1.5T 的发动机换了个新动力 了吧。 1.5T 咱们是瑞虎几用的？ 瑞虎七上就有吧， 七上就有 啊。然后艾瑞泽五上面还、 啊、 艾瑞泽五 Sport 上面还搭载了 一 个那个 1.5吗？1.5T 的， 对，而且是新发动机， 啊、新发动机， 新发动机的热传导效率还非常高。 嗯， 哦，这上面应该搭载的是那台。 所有艾瑞泽应该都是郑恺来代言吧？ 艾瑞泽 小豹子 应该是五是他代言，七。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反正车展就但凡大小活动，郑恺还是很愿意到场的，而且配合度极高。 是， 对对。 郑恺老师说了，你看到这个艾瑞泽五的 Sport 车型了吗？前面的那个这个造型还有尾翼都是我提着样加的。 哦，太难看了。 倒不至于，但是就我这么多参加了这么多发布会啊，我觉得郑恺是配合度相当高的一个人，而且非常亲和。 嗯， 尾翼就是矮了点。 哦，他不高是吗？ 这能说吗？ 这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这车刚才两位都 赫尔维在。 刚才两位也说了，这车可能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惊艳，但是呢，越看越耐看。其实这车我觉得造型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嗯， 比如说它从A 柱一直到 C 柱这个之间 ，A 柱到 C 柱之间， 啊、就整个侧面吧， 整个腰线， 哎，对，腰线、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腰线就特别像大众系， 对对对，真的，尤其在斜侧45啊，对，这你这一看，真的有那种感觉在里边， 嗯、 而且你发现它这个漆面做的，我觉得应该是做工应该不差， 嗯， 它很平整，很亮， 嗯， 这我觉得。 大连工厂你们谁去过？奇瑞大连工厂 没去过。 我去过，参加过一次活动，但是工厂没参观。 没参观是吧？ 没机会。 大连工厂刚刚下，就是进行这个第一台车下线的时候，我记得是当年的瑞虎，新的瑞虎五。 对。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漆面啊什么的，最后他不是有个品控嘛，叫奥迪特。那、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都比较能够知道奥迪，大家去搜一下、就是根据这个四个圈那个品牌，然后过来的一套那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品控系统，就是 要跑分的。 对，它这个漆面真的是拿那个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这个日光灯来照，而且是有点像手术级别的，是没有阴影的那种日光灯，所以它照完之后真的是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亮，而且看瑕疵看特别准。 那要这样说的话，这台车还是很多有细致的地方可以来看看吧。 嗯，反正你就别瞎设计就行，就别瞎设计。 这台车现在过一段时间应该也有会有优惠力度，加了 1.5T 的版本，动力也会更好。 但是现在 1.5T 只有手动， 哦，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自动挡之后，它的这个销量没准还能再往上走。 没错， 对， 不是 这回 现在不是 搭了 CVT 了 吗？ 对 吧？ 所以的话，给消费者一个更多的选择吧。 嗯。 行，今天新车来了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啊，都是搜索快车道 FM、 哎、没错。 记得那个轮胎那个事儿啊，告诉我们你喜欢的轮胎品牌、 哎、还有这您的轮胎标号、嗯、啊，宽度 啊， 这 是 尺寸 规格 等等 啊。如果真凑上了，哎，没准这四个胎我们真给您，但是油费您自理，实在太沉了。 好，今天新车来了就到这里，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给你的爱一天天在蔓延，我们相恋就像过